到四月十七号朝头早嘅六点零九分。今朝早咧 ，Beautiful Sunday 有 Barbie 林慧喺呢一度同你讲一声早晨啊！除咗讲早晨之外咧，都要提一提你啦，因为今朝早嘅气温咧相对真系凉翻少少。室外录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72%， 亦都要注意呢，就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现正生效，再加上呢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是现正生效。今日呢天气大致多云，初时会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呢都是约23度啫，吹住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而初时呢离岸同埋高地呢都是吹强风㗎。咁要注意住啦，如果而家出咗去嘅朋友呢，可能都会觉得哇喺阵阵凉风喎。阵间咧可能都仲会有一两阵微雨添啊，咁所以咧真系自己睇住天气啦。如果有一啲活动咧，即系觉得哇喺长时间咧室外咧呢个气温咧可能会有少少冻嘅话咧，就真系自己可能要避一避啦。因为咧加埋嗰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相对都会有啲风下，又有啲雨，咁而且咧20度嘅气温咧，比起早几日咧嗰种咁暖嘅天气咧，可能又真系再低翻几度。大家都要注意住保暖，保重身体啦。当然啦，如果你觉得好冻嘅话，听下啲情歌应该会暖啲嘅。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算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是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藏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大家一段时间啦，今朝早咧 ，Barbie 林慧喺呢度咧都呼吁你，如果有点唱或者有开心事分享咧，1872388啊，呢只歌叫做《报复式浪漫》，大家都可以报复式点唱，打电话嚟一齐分享下快乐啊。 24 hours 未能分离，地震雪崩都不失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发出梦想的翅膀。 1872388，知道呢疫情期间可能大家咧都需要多啲正能量。如果你有点赞或者鼓励嘅说话，都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有林慧喺呢度啊。首嚟自翁善玉嘅《永远相信》，都属于系我自己嘅座右铭嚟嘅。当每一次咧，我自己遇到失意嘅事情咧，我都会听呢一首歌鼓励自己，相信永远都会见翻阳光嘅。正正是因为人生入面咧有好多大大小小的风波，令到我哋一步一步可能会跌低，但系亦都学懂爬翻起身，继续向前行。 如让你看见这痛苦中的我，谁愿再掀起小风波？其实我与你好知心好清楚，但偏去制造苦楚。还愿看看你，看你想不想我，还愿看你心可苦楚。其实你也痛彼此一般的多，问可有快乐分给我。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释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还愿你再约我到公园等我，忘掉了往昔开始过。其实我共你好知心好清楚，愿此际你再想我。其实我与你过往真开心过，留住那笑声于心窝。其实我共你早教出心一果，应该大笑入爱河，共度爱河。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释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 六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这一首来自校长谭咏麟的小风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一艘运油轮昨日下午在香港邻近水域爆炸，造成一死六伤，受伤船员夜晚陆续送到本港救治。協助救援的政府飛行服務隊說，現場風浪大，令搜救困難。海事處表示，昨日接報一艘長約120米的巴拿馬註冊運油輪在香港水域以外東面大約160海里爆炸，船上有13名船員。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協調飛行服務隊搜救，海事處會繼續了解和跟進事件。政府飞行服务队昨日下午派出两架直升机和一架定翼机前往协助。飞行服务队昨晚将三名受伤船员直接送到东区医院，另外三名受伤船员由直升机送到湾仔停机坪，再由救护车转送玛丽医院。俄罗斯军队持续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城市。莫斯科表示，俄军在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市区完成清场，只是剩一间钢铁厂内的小批乌克兰武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马里乌波尔内情况困难，士兵及伤者遭围困，当地出现人道主义危机。在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沉沒之後，俄軍發動更多遠程攻擊。俄羅斯指戰機摧毀基庫內一間坦克維修工廠。烏克蘭表示，由白俄羅斯起飛的俄國戰機向西部里沃夫發射導彈。烏克蘭防空系統成功攔截四枚巡航導彈。俄罗斯宣布制裁英国首相约翰逊等13名英国政要，禁止他们入境。被制裁的除了约翰逊，亦包括外相卓维斯、国防大臣华礼士、前首相文翠珊等。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说，此举是回应英国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敌对行动，特别是对俄罗斯高级官员实施制裁，俄方很快会扩大制裁名单。俄罗斯早前已经禁止美国总统拜登和部分美国官员入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2%， 强烈季候风信号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勋》，八个独立单元讲述八位公勋人物故事。 联合国军营地前，李延年假装被绑架，并且成功击杀被骗出阵的王国人。联合国军发觉中计之后，马上强烈反击。战事发展到呢度，又会唔会同李延年预计嘅一样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勋》，港台电视3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港台电视32 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 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思培私家星期天。 小细个的时候，很多人或者都会玩过开餐厅的电脑游戏，大过了之后，你们又有没有想过将它实践呢？今集的嘉宾又来自印尼，煮食食好叻的 Raymond。 Hello Raymond。 Nama saya Raymond， saya umur 25 tahun， saya di Hong Kong ini udah 2,5 tahun ya untuk bekerja， tapi sebenarnya total udah hampir mau 7 tahun， so sebentar lagi udah permanent residence。 Saya sekarang kerja full time di Decathlon， toko olahraga itu，sebagai district manager。 Terus kebetulan tahun ini saya ingin berbuat lebih lah， pengen coba hal yang baru， jadinya saya saat ini buat bisnis makanan， bisnis kuliner。 Namanya itu yang pertama Bali Bowls， yang kedua itu Hamtan King。 Jadi yang Bali Bowls itu menjual makanan Indonesia dan Bali terutama，dan yang kedua Hamtan King itu menjual salted egg atau telur asin。 Jadi ada salted egg chicken, salted egg pork, salted egg prawn。 Kalian bisa datang ke Fresh Lane， jadi kita masaknya di Cloud Kitchen， itu di Fresh Lane di daerah North Point。 Raymond 说他今年25岁，在香港读完书之后工作了两年半，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七年的了，过多阵他就可以做埋永久居民。他说他现在全职呢就在一间体育用品的公司做区域经理，而他呢今年都很想尝试很多新的东西，所以他就开展了他的食品业务。有两个品牌，一个品牌呢就是主要卖印尼和巴厘岛的食物，而另外一家呢就专卖咸蛋的菜式，有咸蛋鸡、咸蛋猪肉和咸蛋虾。咁想做生意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啊，点解你会想开云端厨房嘅呢？ Ya， jadi dari dulu sebenarnya saya pikirannya tuh mau buat restoran。 Kenapa di bidang kuliner atau di food industry itu karena memang saya suka aja dengan makanan， saya lumayan apa ya kritis lah dengan makanan， jadinya mama saya juga jago masak， jadi memang sebenarnya udah bawaan dari kecil lah， jadiMy mother loves to cook， jadinya saya juga dikit-dikit bisa belajar, bisa masak. Terus teman-teman juga pada bilang makanan saya enak. Terus jadi mulai dari situ kita buat, saya buat bisnis kecil-kecilan lah. Dari bisnis-bisnis kecil-kecil itu mulai kepikir buat restoran, buat cloud kitchen, takeaway, restoran kayak gitu. Jadi akhirnya ketemu opportunity ada kayak cloud kitchen provider baru di Hong Kong yang bisa address.ini apa kemauan saya ya， saya jadinya masuk gitu。 Raymond 说其实他一直心里面都很想开一间餐厅，因为他很喜欢吃东西，也对食物很挑剔，很有要求。而他妈妈煮食都很厉害的，小时候他就开始跟妈妈学怎样煮食，而他做的食物他的朋友都说很好吃，所以他就开始想着不如做一些小生意啦。咁啱又有机会，咁他就开了这一间的云端厨房了。咁創業嘅過程當中有冇遇過咩挑戰呢？ Challenge-nya banyak ya buat bisnis ini apalagi di Hong Kong， karena yang pertama modalnya nggak kecil， rent dan space di Hong Kong itu sangat amat mahal， jadinya sebenarnya emang lumayan berat， tapi nggak lebih berat daripada buat restoran。 Jadi ini cloud kitchen ini menurut saya paling mungkin untuk orang yang baru starting。Jadi satu challenge-nya di space dan di tempat. Yang kedua juga untuk operation-nya, kayak logistik, karena makanan itu kan perishable. Jadinya kita harus forecast makanannya berapa, flow di kitchen-nya seperti apa. Jadinya memang challenge-nya lumayan besar lah. Tapi dibalik itu learning-nya juga jadi lebih banyak. 他说有啊，特别是在香港开业呢需要不少的资金，租个地方都很贵啦。虽然他说没开一间餐厅那么难，不过都不简单。其中一个挑战就是空间。 间，而第二个挑战就是物流。他们为了要保持食物的新鲜，所以要好好预计究竟食物需要准备几多，才不会太多，才不会太少。而厨房入面又需要几多人呢？等等，很多问题都需要想。他说挑战是相当大的，但是另一方面去看，其实在背后他们也都学了很多东西。哇，感受到你的热诚和热情，还有用了很多时间在你的食品业务上面，才正式可以退出。你煮食这么厉害，不如下集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煮食心得啊。今集多谢 Raymond,Thank you! 电话号码1872388。咁啊，喺接听大家电话之前咧，都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咧室外录得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0%啊，加埋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若果大家咧都准备今朝早会外出嘅话咧，亦都要注意住啦。因为咧今朝早咧初时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啊，咁如果咧赶得切未出门口之前咧，最好就带定把遮，咁就安全啲啦。好啦， 听一听第一位朋友的电话路阿蝉，早晨。 早晨。 是啊，点啊你？ 早晨啊。 早晨啊。 魏小姐。 叫林慧得啦，唔好客气啦。点啊？ 好开心啊！接到同你讲嘢，真系好开心啊！ 系啊，我都好开心啦、啊，你打嚟，咁但系你总有啲原因打嚟嘅。 系啊、 嗯， 因为今日我个仔生日。 哦。 佢叫阿 Mark。 吓、啊，阿 Mark， 阿 Mark 生日，讲唔讲得几多岁噶？ 诶，中咗招。 你自己啊？ 系啊。 哦，咁你点啊？ 咁我就多得我啲仔同新抱咧照顾我咯。 嗯。 我都喺屋企隔篱啫，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系咯、 啊。咁、啊、我啊好多谢个仔照顾我咧，就佢今日生日啊，点知生日歌俾佢听啫嘛。 嗯，帮你拣首喜庆啲咧，好冇？ 好啊， 系咯、啊。咁啊，希望即系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即系而家喺病毒咧，好似喺社区都系避无可避，你都唔知道自己几时做足晒措施咧，都可能有呢个患病嘅危机啦。 系咯、啊，系咯、啊啊，我都成日冇乜出街噶啦。 嗯，但系都冇办法啦。既然已经成为事实， 冇办法啦。 咁就唯有当自己嘅抵抗力或者个免疫力再增强咗啦。 系咯、 啊，系、啊、哎呀，最紧要个人冇事啫，同埋最紧要即系病完之后咧，如果可能有啲后遗症啊，听好多人讲都话可能攰一排啊，或者啲症状仲未系好舒缓嘅话咧，咁就留意住自己嘅身体咯。 系啊， 嗯，多啲休息啦，希望你可以快快喘晒尾啦。好啦，多谢阿蝉。 系唔该 晒 你， 唔好客气，好啦，拜拜， 拜拜， 亦都祝阿 Mark 咧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吓。我哋今朝早咧个热线电话咧1872388咧，咁啊今朝早好 special 啊，咁啊可以同大家倾到咧早上嘅八点钟节目完结嘅，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噶，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刘生，早晨， 早晨啊，系 Barbie 啊， 系啊，点啊你？ 我想演唱俾我爸爸听嘅。 系 生日快乐，因为 佢 下个星期二80大寿，不过咧就疫情就冇得同佢搞庆祝同 朋友， 咁佢有少少唔开心。咁琴日都同佢食咗餐饭，咁佢都好开心啦。咁想今日听到你从又开咪做节目，咪打翻出嚟。 系啊，系啊，希望大家即系最紧要都系健康咯，都明白嘅，即系大家老人家都会希望喜庆啲啊，热闹啲啊，多啲人见下面，即系一个聚头机会嚟噶嘛，始终摆大寿。咁但系疫情真系冇办法，希望睇下会唔会可以快啲好翻嘅时候咧，就再约翻佢自己啲朋友啊，或者一家人出去再食一餐饭咯，当系补摆咯，系咪啊？ 希望系咁啦。 嗯，系咯，最紧要个个健健康康。 身体健康大家都 是啱啊啱啊，咁祝佢咧亦都系生日快乐啦！最紧要咧就日日都咁精神、咁健康、咁开心。 嗯，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刘生，拜拜。咁最紧要都系开开心心，做人咧冇乜嘢系紧要得过开心嘅，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啦，而且咧可以享受自己中意嘅活动，或者同自己中意嘅人倾偈啦，其实就系最开心、最喜庆嘅事情啦。如果喺疫情期间咧，可能有好多生活上面受到嘅影响，但系亦都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咗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回复翻生活之余啦，做翻自己中意做嘅嘢啦，而且最紧要个人开开心心啊！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在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寻找传说已久的确认，还要用尽我一切办法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有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送上呢一首嚟自周华健嘅《亲亲我的宝贝》。无论是自己的小朋友也好，或者是自己的长辈都好，都可以当他是宝贝这样宠的。我哋下一通电话咧，听下陈婆婆先。早晨啊，陈婆婆。 早晨啊，林慧小姐。 系 啊， 唔好客气啦，叫我林慧得啦。 身体健康啊！ 大家咁话，真系啊，系啊，系啊，都冇办法啦，嗬。 就亦都系打嚟空中，大众恭喜啊！呢个疫症早日消失啊！ 啱啊，啱啊。 香港人个个都得到心安平安。 系啊，系啊，其实都系个提心吊胆我。 困住咁耐，真系。困到一个个都傻晒咁咯， 系咪啊？我都觉得系啊，身边有好多人都系，即系突然之间咧变得好有压力啊，然之后咧好似好躁狂啊，好谂埋一边咁样噶。 系啊，但系我哋阿婆婆咁大年纪，有希望啲子孙出入平安吓 嘛。嗯，啱。 嗱，我而家咧就早礼拜五嗰日个孙女生日啦。 嗯。 同我祝庆祝佢咧，啊，贵哥长大身体健康啊， 系 啊，大哥大一岁又识谂啲啊，系嘛， 一定会啦，跟住又锡你多啲啦，系咪啊？即系第时有本事做嘢嘅时候，又孝顺你多啲啦。 闺女咧就四月日四号生日嘅， 系即系都系过几日啦， 仲有几日啊？ 嗯， 祝佢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佢咧要做嘢噶嘛， 系啊系啊， 成日周围走系嘛。做阿妈嘅都系担心啲仔女要出入平安啊， 一定啦，系啊，我自己嗰阵时都系嘅，即系好担心啦。屋企人如果咧要翻工出入嘅时候啊，喺啲交通上面啊，突然之间断咗线，交通上面啊，或者系如果喺啲公司啊接触到好多人嘅时候咧，会唔会啊都有感染嘅风险咧？咁但系我有时都觉得真系要放松啲，因为我发觉咧呢个疫情基本上系无论你几小心都好咧，有时真系避无可避嘅。咁与其真系太过紧张担心而焦虑到自己可能瞓唔到啊，或者系好大压力嘅话咧，咁不如就系做好自己，做晒自己能够做嘅以策万全。咁若然真系有啲乜嘢嘅话，咁起码叫对得住自己啦。咁当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系健健康康啦。咁啊，打齐针啊，做好防疫措施啦。咁其实就心安理得咁样，又唔需要话太过惊嘅。当然咧，都要继续好似而家咁样啦，留喺屋企啦，保持住社交距离，咁就最好啦。好啦，我哋听下一个电话咯。喂，早晨。 喂，早晨， 系啊，咪莲姐啊， 系啊， 系啊，点啊？ 我真系好开心，而家好似食放题咁啊！ 系咩？点解啊？ 因为咧，即系困咗咁耐咧，成日都冇得去噶，好似我哋咁啊，翻工咧，即系呢逢节四日假期咧，我自己本身留喺屋企咧执嘢，咁但系咧，我见到其他市民咧出去出边咧，其实好开心嘅嗰下，因为你困咗太耐啦。你都唔知道，亦都 出去之餘亦都會擔心，就話即係過咗伏之後會唔會再反彈？一反彈嗰陣時會唔會又再收緊？好矛盾嘅心情，即係好矛盾。佢其實自己都喺度諗一樣嘢，就話究竟咧而家我哋市民嘅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啊出去又驚佢反彈，唔出去又俾佢困到傻咗，咁點咧？所以真係心情好矛盾啊！ 如果我自己呢，我就会选择在一个没那么多人的时候出去一些没什么人的地方行一下。那自己又不会行完之后又担心，跟住又可以满足了自己出去散步的愿望。譬如好像我自己这样都是的，就是落街晒太阳或者是行下公园兜一个圈，跟住乖乖地回家了，快点这样。是啊。 同埋呢亦都讲返讲多人讲多少少嘢，就即係我嗰排呢就係確診咗嗰時，即係諗返起即係自己留喺屋企七日嘅時候，唉，即係望住窗喺個街嗰度咁樣，喺屋企望住窗出街咁，即係嗰種心情呢突然之間就即係好唔開心啊。係好唔開心啊，因為你係諗唔到自己會被困七日，但係七日之後咁冇人攞物資俾自己啊，因為都唔想打電話，即係打搞啲朋友啊，成咁唔係唯有屋企有腐乳就食腐乳啊，有時候就撈豉油咁樣咯。 係，咁你就自己捱過咗七日啦。 係啊，咁、所以講翻你經歷就係話屋企都要有少少物資喺度，咁樣會好啲咯。但係又唔需要儲存咁多咁樣樣咯。 真 係，因為我 預咗，如果係七日嘅話，就預咗七日嘅糧食 或者買定啲嘢。係 啊， 係你唔會諗到。 但 係 你都好叻，我覺得嗱，我聽你講話，即係物資上又短缺啦，跟住可能心情上又會覺得好擔心啊，或者好唔開心。但你自己都靠自己嘅力量可以捱咗個七日。 是啊，因为没办法啦，都要面对你一确诊咗你不可以出去的、 啊、 因为你一出去都会传染到别人的、这样咯。咁所以都要面对，要靠自己的啦。你即是朋友都会啊，你确诊咗，佢有些朋友打电话俾佢，佢都会担心，佢都会怕的嘛。所以我就 是的，其实很多人都很怕的。 是啊，咁所以只要預備少少物資在雪櫃裏面咯，但唔需要咁多嘅。香港地唔會缺乏物資嘅。 係啊係，同埋我覺得即係以你嘅個案，亦都話到俾我聽，就算真係兩手都冇乜準備，屋企都總會有少少庫存嘅。學你話齋，起碼有支豉油，有啱腐乳可以食啦。 係啊，捱過咯。 同埋我聽你咁樣講之後，其實我都覺得係，即係人咧，有時你覺得好似手上咩都冇曬嘅時候咧，你又總會喺自己嘅庫存或者係自己可能經歷又好或者点都好啦，揾到一啲嘢可以帮自己自救啊，可以帮自己生存落去，所以个意志力好劲，我哋唔可以睇小自己个意志力，同埋咧自己可以去发掘一啲新嘅出路嘅一啲能力嘅，即系做人如是啦，病咗又如是啦。透过每一次经历，其实我哋都喺度学紧一啲新嘅智慧。 即系每一你每行一步，其实你都会系经历到你应该学嘅嘢，你以前学唔到嘅，咁你就会因为呢次经历，你就学到啊，原来以前睇啊腐乳啫，咁豉油啫，咁原来当你去到咁嘅时候，原来呢啲腐乳同埋豉油督腐乳，好似我自己妈咪一穷咪穷咗，做咪督腐乳咯，而家咪督紧腐乳咯，我哋咁。但问题咧就话，我哋最紧要有个意志咯，我哋唔可以俾疫情去打败我哋，我哋要打败疫情咯。 讲得好好啊，咁希望咧个个都可以好似你咁样啦，坚强咁样咧过住自己每一日。的而且确咧，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就算系疫情底下又好啦，或者系疫情影响咗你嘅生计啊、生活，甚至乎有好多个改变都好啦。我总相信咧，如果你嘅意志力系够硬力嘅话咧，一定可以捱过，亦都一定可以咧翻翻去你自己最理想嘅岗位同埋生活嘅。祝愿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啦！ 部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滴滴出行 App 当时被中国网信办要求全面下架，一度暂时停止新用户注册。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真汉子无走数。 无论你住所里不是世界，无视你爱我痴，谈你说天一一十次温馨提示，每次会加深意义，分分钟贴近你 IG， 幻想上演一次，提起情人恭喜我会下次。 之前在 Jazz 的演唱会上 ，J 风咪话写咗首歌俾佢嘅，就系呢首 R&B 啦，亦都系 Jazz 初尝 R&B 嘅曲风。喺录音嘅过程咧，佢不断同监制研究点样演绎到有自己特色嘅 R&B 作品咧。作曲冯允谦、冯汉铭，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冯汉铭。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azz 陈海荣《浪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早上时间来到7:07，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7点过后咧，继续都有我林慧 Barbie 喺度嘅。先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咧室外录得气温咧19度吓，突然之间咧好似好耐冇见过咧系一字头嘅温度啦。大家咧即系如果今朝早要外出嘅话咧，就要注意啦。19度嘅气温加埋咧相对湿度系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再加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如果咧大家真系有外出嘅准备啦，记得咧要加衣啦，同埋咧最好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唔好冷亲。如果咧真系有一啲活动咧，本身系安排咗咧，谂住系要进行一啲户外活动又好，或者系一啲可能真系会好大风，譬如可能好多朋友咧假日会选择去行山嘅，咁啊真系要留意住啦。真系如果今日咧相对嗰个温度咧系低啲嘅时候咧。穿的衫啦，或者个装备咧，可能都会有少少嘅改变吓。咁亦都睇埋咧，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初时咧会有一两阵微雨嘅。咁啊，所以咧可能又要小心个地下会滑咯，因为又落雨啦，又要带定个雨具啦。咁而最高气温咧系大概23度嘅，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都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本周中期咧亦都系会有几阵雨噶，睇嚟咧今个星期都系遮宾可以离开个袋啊！记住带齐你嘅雨具啦。

我哋正式又再接听大家嘅电话咯，1872388吓。今朝早咧，我哋嘅点唱时段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先听一听黄太嘅电话先。早晨啊，黄太。 早晨啊，林慧你好啊。 你好啊，点啊？ 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把声。平时咧，这个神光第一线都有听你嘅。 多谢你啊。 好开心啊，你 咁就好啦。 topic 咧好啱我啊， 证明大家都系即系一啲中意学嘢啦，或者注重健康嘅人，系咪咧？ 系啊，开心嘅、听到诶，即系你诶、即系有啲诶、提醒咯、原来又咁可以得咁、咯， 系啊系 啊，都好有用。我自己都系一路工作一路学习，其实真系好有用，我都觉得。 所以好开心咯， 咁、就好啦。咁点啊？你今朝打电话嚟，一定有个原因嘅。 系啊，咁咧就都补足咯，补足我个孙仔啊，成博咧，佢4月1日生日嘅，5岁生日。 哇！ 咁咧就都系诶、恭祝佢啦，系诶。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啦，听教听话啦，咁即係感恩嘅、真係好开心囉。但係疫情之下呢，佢两姐弟呢都冇得出去出面啦，咁即係喺屋企囉。咁之前都打咗第二针科兴㗎啦，家姐同佢都咁、因为预备要 返学 迟啲係啦，实体返学啊咁样囉。 係啊， 咁都係啊，都感恩嘅。咁除咗即係打电话俾我个孙仔之外呢、都係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啦、能够呢我哋真係恢复返即係嗰啲我哋正常嗰啲啦，即係我哋真係生活咗即係咁耐啦，嗰、那个疫情都好、都几即係几咩 好厌闷，係咪呢觉得 係好厌闷啊，即係你会觉得係即係你又唔係即係话唔敢出街乜滞嘅，即係就算出街呢，即係好似你刚才讲呢，就话去公园行一转啦、即係每一日我行半个钟头到啦，晒下太阳啊咁样。咁、然之后去街市买啲咁多嘢呢，就点到点就返屋企㗎啦。咁、以前就唔系㗎嘛，或者行下 supermarket 啊，咁就行下望下㗎嘛。 同埋个警觉性冇咁高，以前即係而家呢我都见好多人都系㗎。哇，一摸完一样嘢即刻我噴一噴隻手先咁，跟住又再摸下一样嘢又再噴一噴隻手先咁。 就不至於咁樣，如果咁樣咧，你就會 好大壓力， 辛苦啦。 係 啊，唯有咧，即係話啊，買完嘢翻嚟咧，就真係要洗手啦，勤洗手啦，戴口罩啊，咁注重個人嘅衞生咯，同埋家居嘅衞生咯，咁樣能夠即係即係 keep 住呢個態度咯。你冇辦法㗎。因为在空气里面都可以传染的，咁唯有呢真係当中都係首先要做好自己本分先、作为我哋香港嘅市民呢，都要听政府即係嗰啲 API 啊、或者其他有好多嗰啲疫情嗰啲广播嗰啲呢，咁都要做足啦。咁譬如好似之前啊8、9、13日要自己自行检测啊，咁、就尽自己公民嘅责任要去做啦，系嘛？咁领事咧就都喺呢度咧都好感恩啦，应该迟啲咧即系嗰啲即系场所咧、都会开翻啦，咁、又可以翻教会实体敬拜神啦。咁、今日咧就系、复活节啦，咁、我好开心啊！能够喺复活节今日咧，能够打到电话同你倾偈、 我都好开心，因为你好有正能量，同埋咧，你嗰、那个即系自己嘅公民意识啦，同埋你保护身边嘅人嗰个意识，你都好强。即系唔系个个都系咁噶，有时咧真系有时可能好放纵，觉得哎呀好辛苦啊，成日都困咗咁耐，咁就会好想出街啦。嗱，我自己譬如今次嘅疫情咧，我都觉得好得意噶。嗱，我本身系一个咧非常之唔中意出街嘅人嚟嘅，我系咧好中意留喺屋企啦，即系特别系有咗小朋友。 友之后呢，因为讲紧我疫情已经持续咗即系差唔多三年咁滞啦。 系咯，系好。 咁我个女咧就系刚刚六岁啦，咁即系其实咧 好开心啊，未升小一咯佢。 系啊系啊，出年就升小一啦。 拣到心仪嘅学校未啊，女？ 拣到啦，即系跟翻我自己啦，好好彩地系啦，可以好感恩，我都好感恩，可以即系搵到一个好好嘅地方俾佢去学习啦。咁我就觉得啊，即系喺佢啱啱嗰几年嘅幼稚园生涯咧，即系其实基本上我谂大半 都翻过学啊， 系啦，都唔使翻学嘅咁。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啊，即系我都听讲，譬如我自己身边有好多家长啦，直头话诶，我哋唔读啦，因为 K free 啊嘛，谂住诶，如果搵咗学校咁啊，几个月又得去啦，退学啦，自己喺屋企啦咁。又或者可能 唔系嘅， 系啊，有或者好多人嘅谂法就系、是、都唔紧要啦，我都冇时间去处理佢嘅课业啦，或者我都唔得闲咁。咁但我有时候会觉得，其实你每一段嘅经历，或者系你能够翻学嘅日子多一日咧、其实佢嗰个群体生活又好啦，或者佢能够喺学校度对住啲小朋友啦，对住自己中意嘅老师啦，上自己喜爱嘅课堂啦、其实呢啲全部嗰啲社交啊，或者佢哋嘅互动咧，系唔可以用钱去衡量嘅。咁所以我自己就成日觉得，就算个疫情点样影响到我哋都好啦，起码你自己个心态你要希望百分百坚持维持自己嘅生活，即系当然啦，你有好多嘅准备或者防疫措施你要去做啦，譬如可能真系打齐晒针啊，到时每一日都要做个检测啊咁。咁但我会觉得，就好似我哋人生咁啫嘛，你遇到更加多嘅困难，你都唔会突然之间话我唔行啦咁，你唔会噶嘛，你都会继续话，我都系谂方法去，可能咧要兜一条路咧就可能麻烦啲，或者咧可能冇咁方便，唔系一条直路。咁但系其实你永远如果你觉得你系要行到终点嘅话咧，就唔好去计较当中嗰啲困难啦。 系 咁，所以我今朝早听到陈太你咁样讲嘅时候，我都觉得啊，你好有正能量啊，即系你都会觉得虽然我哋有好多嘢要去调适，有好多嘢可能要去協調啦，唔可以話忍耐嘅，即係自己都有個心態，就係覺得希望自己做好咗自己嘅本分。疫情我哋雖然控制唔到啦，即係唔係話好似人與人溝通，我同你傾完咗，可能希望你尊重我意見啦。其實人都未必傾得掂嘅時候，咁疫情更加冇情講啦。咁但係我哋都只能夠係啊，即係用一個方式去令到自己嘅生活可以繼續落去。咁當然亦都期望個個都可以健健康康咁樣捱過咗呢一場疫情啦。 即係好似你話事齋都係一個經歷嘅，喺我六啊幾年，我都六啊幾歲啦，喺都未經歷過呢段咁艱辛嘅，即係比較係算係一個係幾難嘅時間咯。咁你諗下，2003年沙士都係四月嗰個月啫，然之後就好容易香港 recover。即係恢復翻啦，所以即係其實呢樣嘢就俾我哋全香港即係話或者甚或係全世界嘅人咧，係更加要去懂得珍惜我哋呢個地球啦，去即係話啊，我哋嗰、那個我哋住呢笪地方咧都病咗啦，咁我哋要真係去努力去即係話。做翻自己應該做嘅嘢啦，咁都好感謝你感恩嘅。咁其實咧係不情之請嚟嘅。咁我好希望聽一首歌愛是不保留。 哦，我幫你揾下先。 唔緊要噶，你揾得到咪揾咯，揾唔到咪冇問題嘅。上邊嘅天父我哋嘅耶穌。都会知道我的心意咯。 其实是的，即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坚强，在这个疫情里面用住不同的方式去继续大家的生活啦，同埋真 系 好唔容易嘅，我都觉得即系我自己已经算系好幸运嘅一群啦，我自己觉得。所以真系喺任何岗位，就算你遇到难关又好，或者遇到一啲真系你觉得喺面前好大嘅难题同障碍都好，永远要相信啦，你身边总会有人系遇到一样嘅逆境，可能大家嘅状况完全唔一样，或者可能如果大家可能系唔识嘅，但系即系你要相信一样嘢就系、是、每个人喺困难嘅时候咧，你都会有一个能力可以自己去发挥去解决，然后跨过咗个障碍咧，望翻转头咧，你永远都觉得系过，好似好小事啫，咁都经过咗啦，咁所以就即系用自己可能一啲少少嘅力量啦，去坚持住咯，咬紧牙关咧，我相信样样嘢都可以过去嘅， 亦都系即系好似明天会更好咯，真嘅，一定嘅，我哋香港一定会系。 越嚟越好嘅， 一定会越嚟越好，我都相信系。 冇错， 最紧要身体健康，陈太。 你都系啊，你都系身体健康。 系啊，多谢晒 你。 你 啲屋企人咧都系百毒不侵， 系 全香港嘅市民都系能够咧系每一日都开开心心咁样生活。 系啱，系咯，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 啊。 多谢晒你电话， 好， 拜 拜。为你揀嚟呢一首充满住正能量嘅作品，嚟自 Kelly 陈慧琳嘅希望。人呢总係要有希望㗎。咁如果你今日呢都有希望諗住外出嘅话，你亦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今日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嘅。最高气温呢约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呢都係吹住强风嘅。星期六低气温係19度，相对湿度係 79%。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啦。 Aduh, Imlek ini aku makan kebanyakan nih. Kamu rasa aku gemuk nggak? Kegemukan dan obesitas itu faktor risiko utama sejumlah penyakit kronis seperti diabetes tipe 2, penyakit kardiovaskular seperti penyakit jantung dan stroke, tipe kanker tertentu dan gangguan otot dan kerangka, terutama pengapuran sendi. Kalau ingin tahu apakah kamu kegemukan atau obesitas, coba hitung BMI atau indeks massa tubuh. Caranya, bagi berat badan dalam kilogram dengan kuadrat tinggi badan dalam meter. Berat badan dibagi dengan kuadrat tinggi badanku. Iya, bagi orang dewasa Tionghoa di Hong Kong, BMI antara 23 sampai 24,9 tergolong kegemukan. BMI di atas 25 dianggap obesitas. Indeksku termasuk normal. Selain BMI, obesitas sentral atau perut buncit adalah pria dengan lingkar pinggang lebih dari 90 cm dan wanita dengan lingkar pinggang lebih dari 80 cm. Oke, aku bertekad untuk pelan-pelan mengurangi kelebihan berat dari Imlek kemarin dengan pola makan seimbang dan olahraga teratur. Aku mau gabung lokakarya pengelolaan berat badan yang diadakan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Kamu ikut bersama y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确诊数字进一步回落，单日新增794宗，其中449宗经核酸检测呈阳性，345宗透过快速测试确诊。第五波疫情共1,184,000+的确诊，再多41宗死亡个案，包括两名57和55岁的男死者都有长期病患，他们分别接种过两针科兴和一针伏必泰疫苗。两人在2月和3月已经入院，医管局相信他们在院内感染。有报道引述新加坡的研究发现，接种两剂科兴之后的感染率和重症风险比接种两剂伏必泰高超过2至4倍。卫生防护中心说，科学委员会已经建议长者接种三针才算是基本完成接种，认为不应该以接种两针之后的成效作比较。俄罗斯军队持续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城市。莫斯科说，俄军在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市区完成清场，只剩下一间钢铁厂内的小批乌克兰武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马里乌波尔内的情况困难，士兵和伤者遭到围困，当地出现人道主义危机。在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沉沒之後，俄軍發動更多的遠程攻擊。俄羅斯說戰機摧毀基輔內一間坦克維修工廠。烏克蘭表示，由白俄羅斯起飛的俄國戰機向西部里沃夫發射導彈，烏克蘭防空系統成功攔截四枚的巡航導彈。法国今个月24号进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极右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和总统马克龙的支持者在全国多个地方分别集会。另一方面，玛丽娜·勒庞向传媒表示，如果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美国应该赔偿法国的损失。他说，由于美国将会向法国出售液化天然气，作为对制裁俄罗斯的填补，美国从中获得利润，应该将钱转给法国。玛丽娜·勒庞竞选聚焦价格上升的问题，成功收窄与马克龙的差距。首回合投票，马克龙获得 27.85% 的得票率，玛丽娜·勒庞获得 23.15%。 分析相信，在首轮投票中排第三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支持者的选择，对第二轮的投票结果至关重要。体育消息，英格兰足总杯四强，利物浦3-2淘汰曼城晋级决赛。红军半场已经遥遥领先三球，干拿迪九分钟头槌破网先开纪录。曼城门将斯蒂芬17分钟严重失误，接到队友回传之后没及时将个波踢出，结果被沙迪奥文尼直接铲入网。文尼愿半场前梅开二度。换边之后，曼城调整战术，凭基亚利殊和贝拿杜斯华进回两球，最终2-3被利物浦淘汰。红军在决赛的对手将会是车路士和水晶宫的盛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想和你再手牵手，让我开心。真爱，现在就让我抱你。 早上咧，继续啦，希望可以喺呢度啦，凝聚多啲嘅正能量，希望大家有一啲开心愉快嘅分享啦，再可以将呢啲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咧散发出去吓。听一听呢通电话咯，早晨啊 ，Benny。诶， 早晨。 早晨，点啊你 ？Benny， 系 踢主啊 ，Benny， 系点啊？吓， 系你好啊，林慧， 系点啊？ 高兴可以拨通电话俾你， 嗯， 经常听到你把声噶，除咗喺呢个节目，同埋仲有呢个晨光第一线 啊，多谢你啊。 系啊，听到你把声好开心，因为你带到俾我哋好多正能量。 嗯，系因为你哋啫，你哋打电话嚟分享，咁然之后我负责系派出去嘅啫嘛。嗰啲快乐系来自你哋嘅，其实。 系啊，我都想点唱俾我太太， 嗯、 因为今年咧系我同佢结婚三十周年嘅纪念。 嗯，三十年真系漫漫长路嚟嘅、哦，即系三十年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啦，一定。 好多 ups and downs 啦、 嗯， 好多好多好多都唔容易过嘅，咁但系都已经过咗啦，咁、 嗯、 我哋都好感恩啦，咁、 嗯、 都希望可以即系、就是、祝福佢啦，咁但系就可惜就而家唔可以同佢一齐去庆祝，因为佢其实一月初去咗加拿大，咁、 哦、 啊本来四月初翻嚟嘅，但系因为都熔断咗，咁所以而家又要 postpone 多两个月。 嗯， 咁又你六月初先翻咗嚟，咁就都冇辦法啦，因為佢嗰邊陪兩個女喺嗰邊讀書啊。 哦， 係啊， 嗯，係咪三十年嚟係咪第一次係分隔異地咁樣慶祝 anniversary？ 之前曾經有段長時有段時間咧，唔係長嘅，就都做過太空人兩邊飛啊咁樣啦， 嗯， 係啦，咁啊兩邊都有走過，咁所以都習慣咗噶啦，咁但係即係電話聯絡啊或者其他方面， 嗯。 各自做嘢啦，都要 系即系好得意嘅。有时咧，两个人即系嗰个关系就系咁，即系相识啦，跟住相遇相知之后咧，就建立一个家庭啦。跟住各有各负责嘅岗位嘅时候咧，我即系好开心听到你讲一句就系、是、冇所谓嘅，即系就算点样都好，其实大家都系为住呢一头家去努力啦。即系佢又可能睇住个女，咁你喺香港又可能有工作啊，或者有各样嘢啦。咁即系呢一种嘅生活或者呢一个就系一个家庭嘅一个维系嘅方式，就系、是、无论。 你在任何地方都好啦，即各自都总会是支持住大家的，咁呢啲亦都是你哋 ups and downs 的一部分咯。 系啊，其实识咗40几年噶啦， 吓、嗯、哇，系跟住识咗十几年之后就决定不如一起啦咁。就结婚啦咁，哦，真系好犀利。 咁就想点首歌啦， 嗯嗯， 就系我哋结婚嘅时候就即系当时唱过嘅，就叫每天爱你多一些。 吓，系咪你唱过？你意思系？ 系啊，当时喺个酒会嘅时候系有当众唱嘅， 咁、嗯、 所以都想点翻呢首歌俾佢听。 吓， 咁啊，都祝佢身体健康啦，青春常驻啦，心想事成啦。 嗯， 咁另外都补足佢1月25号生日嘅。 嗯， 咁啊，唔可以同佢一齐即系庆祝啦。当时咁就希望可以补足翻俾佢啦。吓， 嗯，好，我哋希望将你嘅爱透过歌曲送俾佢，好冇？ 好好 好，好啦，多谢你电话 ，Stanley， 拜拜。相识40几年吓，亦都结婚30载，希望咧亦都可以继续喺佢嘅漫漫长路里边咧，有更加多愉快嘅经历啊！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搏搏。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 这生一起波澜，那句明天风高路长。 陈太的电话先，早晨啊，陈太。 系早晨啊，阿肥。 系啊，点啊，陈太？ 我咧就嚟多谢啲医护嘅。 嗯。 咁我首先系多谢啲分科诊所嗰啲医生先啦。 系。 咁我多谢护康诊所嘅陈静医生同陈志豪医生啦。 嗯嗯。 佢就好细心，同埋咧屯门诊所一个叫做叶仲豪医生。 嗯。 仲有咧就系、是、屯门医院嘅。脑神经外科的朱世乐医生， 嗯， 他们是非常细心的医生啦。 你是不是因为自己遇上过他们，还是为什么会多谢他们？ 嗯，因为我是遇上过他们啦，因为我遇上过他们啦。那脑神经外科那个就是我妹妹，因为她跟我妹妹做手术的。 嗯， 那同埋她一直跟进她的病情呢都很细心，很好。俾我哋嘅家人嘅感覺咧，就係即係好放心咯。 嗯嗯嗯。 就算到而家做完手術都兩年啦，咁但係佢嘅即係對我哋都好，即係對我妹妹都好關懷咯。 嗯，咁就好好，即係因為真係嘅，有時咧家屬方面咧，可能對於嗰、那個。即系医学上嘅、医理上嘅嘢又唔系好认识啦。当去到一啲可能自己好彷徨、好担心嘅时候咧，好想揾人问咧。咁最紧要咧，如果揾到一个好好嘅医生啊，或者真系可以解释得好清楚啊，好耐心咁样去答你嘅时候咧，咁你就觉得啊，真系知多啲，可能又会放心啲。咁当然啦，即系成个嘅医疗嘅过程啦，亦都令到你哋好放心，好有信心交俾佢去做呢一件事情咧，咁就真系 very good 啦，系咪啊？ 是啊，仲有呢、嗯、我要多谢屯门医院多五嘅病房嘅所有医护啦。 嗯嗯。 有救护车到去到医院、 嗯、 都所有多谢佢哋嘅帮忙同埋安慰啦。 嗯嗯。 因为我个孙仔呢就係確诊咗高烧抽筋休克入医院。 嗯嗯嗯。 咁、 嗯、 我打到电话去999那个中心咧，咁、嗯、嗰啲人好好啊，即系一路咁样安慰我，教我点样去做，点样去观察佢嘅病情。 系 等到救护嚟到啦，佢先收线。 嗯， 然之后上到救护咧，啲救护员又好好啦。 嗯， 去到医院医亦都好好、 嗯， 上到病房医生都好细心，咁即系不停又会打电话嚟啦，即系问个情形之前系点。 嗯， 咁。因为佢要留医啦，咁佢哋嗰啲姑娘又做得好好，即系我哋关人担心，又想见下佢，咁、 嗯、 又会视像俾我哋啦，咁、 嗯、 即系我觉得香港嘅医护真系好好， 系，嗯，特别系透过今次疫情，其实即系可以叫做患难见真情啊，即系可能我哋平时唔系话好多机会会接触到或者咁贴身去睇到嗰啲嘅状况，咁但系即系今次咧，无论系喺一啲新闻片段上面啦，或者可能真系有啲嘅亲身经历都好啦，你都会好感受到佢哋嗰一种即系企喺最前线嘅嗰种爱，即系如果佢唔系话有一个咁样嘅使命，或者对住我哋所有嘅人有一种咁样嘅爱咧，其实即系呢个大爱，我哋好值得敬佩，同埋亦都真系非常之感谢佢哋所有人嘅付出咯。 系啊，仲有咧嗰啲做方舱嗰啲咧都好辛苦嘅、 嗯， 送物资嗰啲咧，因为咧好多人都会晕啊，即系晒到焗得滞。 系系，嗯， 即係嗰啲職員咧，嗰啲服即係送物資俾嗰啲病者咧、診者，嗰啲職員其實都好辛苦咯。 希望佢哋都可以即係喺疫情緩和啲之後咧，有翻足夠嘅休息啦。亦都希望佢哋個個都可以平安同埋健康咯。 係啊，希望所有人都平安健康啦。 係啊，你都係啊，即係雖然你屋企可能都即係有一啲嘅患者，你會好掛心或者好擔憂啦，但係你自己都要注意休息啊。最緊要你自己都要健康，知唔知道？ 我都確診咗噶啦， 唔緊要，最緊要康復，康復完之後繼續保持住健康就 OK 啦。 而家康復中啦， 保重保重，一切小心啦，祝你成家都咁健康啦。 好啊， 好啦、 啊， 多谢晒你，拜拜。无论个逆境系点样都好咧，我哋自己都要自强，亦都要 keep 住嗰一股正能量吓。所以希望一啲咧愉快节奏嘅音乐咧，可以带动到你开开心心啊！希望今个星期日，如果你系用任何方式去度过假日咧，记得做好你嘅防疫措施，保重身体啊！九龙过海岸都会坐飞机，又长又跳，欣赏我勤力同能力，气场已经很冷气。Come on get it, come on get down， 我人气高过无敌。哇，我哋个铺几咁认真，做偶像唔系发财，最紧要立品，大家让你跟实跟实我嘅车尾灯，距离越嚟越近，越近 Michael Jackson。自信系必须，自恋先叫先驱 ，Every time we do， 劲过将军就冇企。再加两次肉紧，呼吸都可以如奔颠倒众生。二一，留喺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未得导演未嗌咳，仍然都仲得，但我惊你忧郁。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